人，爱我比敌对残忍，灿烂却是近黄昏。除我那无形的伤痕，你该懂我看你的眼神，一些一阵我会试试的替身，整座假是假当真，北半点风声，命运却留下指纹，爱你却不走漏风声，爱我比敌对残忍，灿烂却是近黄昏，没半点风声，命运却留下指纹，爱你却不能过问，别走漏风声，爱我比敌对残忍，灿烂却走漏风声，爱你却比死更冷，灿烂却是近黄昏。 黄晓明风声，感觉这首歌可以称得上是黄晓明演唱过的很投入的一首歌了。一位职业演员在歌坛也算得上可以打出很高分数的一首代表作。当然我想这首歌也可能让你瞬间想到了当年电影《风声》，也是当时首部谍战影片，而且票房成绩也非常的耀眼。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全新一周的开始，星期一，欢迎来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。你好，我是戴毅。接下来的这一位呢，我要请出金曲奖炙手可热的女歌手拉拉许佳莹。 没有把握再来一次，还要闯着美丽的火，任天空被你霸道的哭声划破，不啰嗦下好离手，最后一次抱怨生活的苦，然后铁拳背后多快乐让你挥霍，世界再大再乱也乱不到你害怕，在一起时 拉拉徐佳莹大头仔，那获得了2018金曲奖，徐佳莹当然很开心，唱歌上获得了认可和成绩，那自己和所在的经纪公司也都希望她可以变得更好。那变好的其中一个选项呢，就是外形要变得更美一些，所以现在她用节食加运动双管齐下，效果非常非常明显。三个月的时间，拉拉就减掉了16斤，意志力可以说非常惊人了。尽管说恢复了一部分的饮食之后会反弹回来几斤，但还是瘦下来有10斤之多，所以我相信未来的拉拉真的会变得更好，变得更美。和你一起唱，接下来这首老歌交给你来唱咯。 对你说他错的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

后 Carrie Underwood Don't forget to remember me， 别忘了要记得我，和你一起唱。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上半时段还有一首歌的时间，我们要把这首歌交给导师李健和王俊凯合作的《雾中列车》。其实曲子呢是一首日语老歌的曲调，孙幸子演唱的《海边之歌》的曲，而词呢是由韩寒填写的。好了，我是戴毅，上半时段的最后这点时间我们交给《雾中列车》，待会儿见。 那曾是雾中的列车，通往我年少时候，它从此让我一天天孤单，心随它去天边，然后呢，然后啊，然后我就去到天的另一边，火车冒着烟冒着烟，我的爱人也在天边，远方我来了，带着我 Thank you.

抱的尘埃。我会在光环开始的时候离开，我追着望着满天烟火发呆，人不是为了羡慕别人存在，要自己面对诱惑冷静下来。于是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， baby give me one Never Let You Go, Justin Bieber。听到他的歌谣，顺便再提一下，在上个月的9号，也就是7月9号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向他21岁的美国模特女友海里鲍德温求婚成功。看来曾经的不羁少年也要变成成熟男人了。 有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，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，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。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， 我在这看着你 边哭边唱，只给自己听。 找个人来恋爱吧，才能把你忘了。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。 有些话是不能听，怕你会掉入陷阱。 FM 九七四，和你一起唱，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。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，和你一起唱。在全新一周的周一下午，请接受我的问候，下午好。其实不管是曾经的青春男孩，还是如今的美国偶像 Justin Bieber， 这次终于可以认真的面对自己的感情。可能会有人说替 Selena 惋惜，但我想在爱情当中其实不分对与错，只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，才会有对的结果。或许真的就像有些网友评论的一样，很可能塞琳娜只是败给了出场顺序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再来一首老歌，思念是一种病。 近期的一次听这首歌，是看了纵贯线在台北的演唱会实录的一个片段，里面就有他们四个人，罗大佑、李宗盛、周华健、张震岳一起来演唱这首歌，有震撼，有感谢而发，也有温暖的熟悉的呼唤，所以真的会对这样的一首老歌发自内心的喜爱。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，和你一起唱，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到4点，你好，我是戴毅，继续来听歌。 Sugar Babies Open the Door。Open the door。 好了，感谢各位收听今天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，马上也要到了节目的尾声时间，最后首歌的时间交给胡夏。感谢收听，上午4点钟是能量音乐。 跳出一首情歌节拍 Oh why 是爱，让两颗心连了起来，连宅男都变超男，为你上山下海都觉得很愉快，你说那爱很简单，一加一终结了孤单，是你教我怎么制造浪漫，我有小雨伞，今天雨天或月半弯，让我唱首歌温暖你心坎。爱，让我们满心期待，一步或一个转弯。我的爱不会离开，我们不用再等待，两个人一个。你的爱